世界之大，名人众多，你又认识几多个佢哋嘅故事呢？今日就由我带领佢哋到佐敦华坊，介绍俾你哋认识一下。 我也困难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1979年度香港主席竞选的冠军就是 好，今日嘅第五輯，我嘅佐敦华坊。哎，今日呢个嘉宾不得了，即係对于我嚟讲，访问呢啲嘉宾呢係非常之有压力㗎。咁但係呢，佢已经喺我开咪之前就已经安抚咗我好耐啦，唔使担心嘅。OK 嘅，得㗎啦。咁而呢个好漂亮嘅姐姐呢，今日终于我约到佢嚟，咁有请我哋嘅钟慧冰姐姐啦。 哎，多谢你吓，哎，其实最好叫我妹妹啦吓。 咁如果我嗌你妹妹就，应该系嗌你女女做妹妹就好啲。 咁、 因为我都一把年纪冰姐，咁今日首先第一样嘢，即系多谢你嚟 Wagasin 呢个地方度做访问啦。我想问下你，其实你有冇喺网台咧，即系有冇做过访问？ 好似都做过一两个噶，咁但系咧就我其实唔系好熟悉即系网台嗰个运作嘅，亦都唔多明白。咁我净系知道咧啲听众就应该后生啲嘅， 系吓八九十多啦。 系啦，啊咁我都唔知啲八九十咧就知唔知我系边个啦吓。 其实我相信如果有开下个公仔箱睇下有线睇下 TVB 都应该冇乜可能唔认识你㗎啦。 咁我又觉得唔係好重要啦，系咪呀，即係认唔认识都唔紧要啦。 唔係咪喺我呢个节目里面认唔认识呢系唔紧要，因为我呢个节目嘅理念呢就係我又唔可以讲我咁巴闭有咩白人，因为我听我请唔到一百个，我成日都讲。 唔会啩。 唔系主要系我想请到好多唔同行业嘅朋友嚟。咁但有啲人都会觉得你都请咗好多明星嚟，虽然大家都是请一些明星来，但我每一个明星都不会是丢不其同一个类型的。之前有请到现在的同事啊 ,Leo 啦， 我知道啦，多谢你 Jordan， 我和 Leo 肯定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其实大家涉及那个范畴都不同啦，他是做形象啊时装啊搞下 event 啊那些，除了可能大家共通点就是做主持的啫。咁但是主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咁今日同你去睇得比较深入啲，我哋想睇即是人哋可能我哋或者真係冇乜点了解嗰啲。 主持做咩系嘛？ 系啦，喂，你唔做主持做咩咧？咁但系我知道你捞过好多饭，咁即系嗱，我呢啲咧好孤陋寡闻嘅，我又唔知啱唔啱。其实我帮好多朋友手咧，就更正咗好多嘢噶，就喺个网上边咧，有好多资料啊。我就喺百度百科里边咧，就揾到你一啲好详细嘅资料。 咁好多都错 嘅。系啦，因为好多人都话，喂，好多都错噶，你唔好信嗰啲啊。咁我哋呢一辈咧，都系受嗰啲，譬如阿李密姐姐嗰啲教诲啦。咁佢就话做新闻真系要自己亲力亲为，就唔好喺个网上边咧抄到乜咧。就噏乜咁樣呢就係一個唔好嘅態度嚟嘅。咁我就調返轉啦，既然有咁嘅情況呢，我就簡單啲，我喺網度攞啲資料落嚟先。 好啊， 跟住呢我就問你，等你去將嗰啲嘢去引證，因為其實每個嘉賓我大部分都會咁樣做。 好啊， 咁樣做呢就第一可以澄清好多嘢，第二又可以將嗰啲嘢呢就越辯越明。 咁、我覺得咁咧就會比較誒、 其實有時咧，我覺得都可能係我哋嘅錯。你知唔知我哋所謂呢一輩嘅人咧，其實我係知道嘅，去即係百度啊睇下咁、其實好多錯咧，我哋又唔改。其實我哋自己可以改嘅，我哋好難啊。 但係嗰啲唔係你哋自己提供上去噶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哋唔係自己提供上去嘅時候咧，你哋去改咧，你哋就必須要揾翻擺上去嗰個人咧，佢先可以幫你去改。 好煩、 啊。係啊，咁所以好多人就點解以前會自己有個 blog 咧？咁、自己個 blog 就係我自己講。我自己做，咁而家就仲簡單，因為而家有微博，咁、微博呢樣嘢咧就可以幫好多人自己噏嘢啦，即係你記者噏乜嘢，還你噏乜嘢，我有我嘅發言嘅地方，咁所以都好事嚟嘅，我覺得好多嘢就個透明度會高好多咯，咁、但係就有時有啲嘢透明度過高咧，咁又好似唔係幾好玩咁樣嘅，對於好多即係大家做呢行嘅人都會係嚇，咁、不如簡單啲，我入正題， 好啊， 咁啊嗰啲咩幾多年出世嗰啲我哋唔好理佢啦， 唔好講啦，提做乜鬼啊， 要理佢噶啦，嗰啲資料就話，好似話你14歲你就過咗去美國嗰邊讀書噶啦， 係啦，我14歲就過 New York 嘅。 其實一間我帶嚟一個問題嘅、即係帶嚟後面一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其實係咪以前嘅香港小姐真係要有咁高嘅學歷先可以參賽嘅咧？全理係學士，知道你喺美國讀書啦、但係唔知道原來你係全理係、即係其實你對於廣播或者叫做傳媒呢一個嘅行業，你之前已經係有個心態或者有個取向性，都係會係向呢一方面發展㗎啦，係咪咧？ 我又唔知道，其實咧，我諗我同時下啲人都差唔多嘅啫。其實我細個直到我讀大學咧，我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嘅。 哦， 咁、但係自己中意邊類型嘅嘢自己知嘅。咁啊，咁當時我就覺得好玩咯。同埋咁啱當時咧，其實我14歲喺美國就讀中學啦。咁、讀完中學咧，其實咧我喺中學畢業嗰年咧，17歲嗰年咧，我就好無意咁咧就加入咗咧嗰時唐人街有間嘢叫中文電視台 哦，係啊，依度都有。 係啊，咁我就嗰年暑假咧，我就加入咗佢哋。咁其實佢哋有個課程，就話即係有少錢，咁但係又去學下嘢咁嘅。咁其實就當個暑期工嘅啫。咁其實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我識咗好多人啊。當年徐克啊、周之文啊，都係喺嗰個電視台嗰段時間認識嘅。係啊、哦，因為嗰時當時佢哋都係讀緊大學。 哦，但係佢哋嗰陣時已經係導演啦。 唔係，佢都係讀緊書嘅。 哦，即係學嘅啫。 係啊， 學師嘅， 大家都學 徒，學徒。 係啦，咁就我嗰年就啱啱畢業，佢就好似讀緊大學，大學完咗你唔知啦。咁就係嗰段時間，我就覺得幾好玩。咁所以後嚟我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就特登選修咗咧其中傳理係呢個科目咯。 即係覺得都係啱自己去玩啦。咁然後跟住咧，我睇到啲資料之後就翻嚟香港啦。咁呢個又要問下啦，個個都話㗎喎，阿 Leo 又話係啊，我放暑假冇嘢做，咪返嚟香港囉，返嚟香港跟住種種咁就留咗喺香港，然後跟住就發展啦。咁、但係你返嚟就參加香港小姐㗎喇喎。 我話其實真係又係意外嚟嘅，其實我三年零我就讀完大學啦。咁點解咧？係啊，因為我特登早畢業嘅，讀曬啲學分咯。 哦， 咁所以我老豆咧 讀書都好叻噶咯。 其實一啲都唔叻，不過我少聰明啦。 OK。 咁其實點解咧？係當時我婆啊，係搞緊移民。 哦， 咁就需要一個人咧，就即係幫佢搞掂曬香港啲嘢咧，就帶佢翻美國嘅。因為我本身其實我喺上海出世嘅，我係我婆湊大我嘅，我係一直跟我婆生活。咁直到差唔多八九歲，我先見我父母嘅。咁所以咧，我同佢嘅關係好親密。咁去美國之後，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見佢嘅。咁佢一直都喺香港。咁當時咧就指令咧就派我翻嚟咧就護送佢搞掂曬香港嗰啲click clack 嘢咁，然後帶佢翻美國嘅，咁就一齊住啊咁樣嘅。咁所以當時第一我就做咗畢業啦，我爸爸獎我張機票翻嚟香港啦。咁第二咧諗住咧就帶埋我婆走啊。咁點知咧嗰陣我早畢業，所以我咧一月到我就翻咗嚟香港。咁二三月咧就坐喺香港咧就戇居居冇嘢做，因為第一冇乜朋友啦，走咁多年 嚇， 咁又唔識人啦，好悶啊！咁日日咧就睇電視機聽嗰首歌 啊，嗰支音樂啊， 係 港姐音樂， 係咯， 彈彈彈嗰啲， 彈彈彈，佢成日講埋啲嘢咧就話哇喺璀璨嘅前途喺你前邊啊， 美麗傳奇噶嘛， 咁就好多嘢啦。咁其實真係咧係當時第一可能年紀輕啦，我又覺得我自己真係好美麗。第二就係可能係有啲嘢我係應該認識。好奇嘛，咁啊覺得咦都好喎，應該好好玩嘅喎咁。咁、 我呢度暫停少少先，我想問翻即係個時間就係、你嗰陣時翻嚟香港，其實你已經喺美國嗰邊個電視台做過暑期工㗎啦。 係啊， 即係可能會唔會喺嗰度有少少因而帶出咗呢個吸引力喺度咧？ 可能係都唔理，我其實唔止做暑期工啊。後嚟我做完嗰個暑期工之後咧，直接喺嗰個台度做過 part time，做過一兩年。咁其實當時我都訪問過好多人啊，阿肥姐啦、吳思遠啦，即係好多人嚟到 New York 咧，我哋個電視台就派人出去做訪問嘅。 咁我唔知點解派個新丁，即係我啦嚇。 咁你靚女嘛嗰陣時， 咁可能 而家都靚。 係啊，乜鬼都中我愛出去嘅喎。咁我就其實當時我已經係其實見過好多香港嘅藝人㗎啦。咁當然佢唔識我啦。咁我就一個新丁喺度，即係同佢做訪問啊，問佢哋嘢，即係咁樣咯。咁啊，咁跟住後嚟就讀完書，我就翻嚟咁啊。就真係見到電視機有個香港小姐，我咪走去選囉。 哦，咁樣嘅啫。 係、啊、就係咁嘅咋。咁就其實原來世事嘅嘢呢，我譬如我女兒有時問我媽咪呀、啊、點呀、啊、佢十七歲明年讀大學啦、 嗯、 又唔知讀乜又唔知想點。咁我話你真係跟住你自己個心啦。有時我即係而家即係人生行咗到呢個時間呢，我就覺得原來好多嘢真係命運嘅鋪排。 嗯。 當然人都係要努力嘅，咁但係好多嘢呢唔使諗咁長遠。到咁上下咧，個命運通知你會做啲咩，你就做噶啦。 啊，呢句説話咧，就我聽咗好多前輩都係咁講啦。咁、 啊、 但係好似我其實大家都知啊，呢度冇秘密嘅，我、 嗯、 我呢度四字頭個個都知噶啦。咁、嗯、即係去到我哋啲四字頭咧，咁因為我哋有好多將來嘅嘢要諗啦，因為我自己又暫時未結婚，咁、又 咁好彩啊！冇负担， 就嚟唔好彩噶啦 ，OK 啦，咁就亦都未有小朋友，咁但係有時都會對於呢樣嘢咧，就會諗哇。跟住咁，哇！跟住咁，哇！會唔會咁咧？即係後邊我小朋友，哇！有冇能力養佢啊？或者會唔會俾佢好？哇！就諗好多好多好多嘢。不過跟住咧，就好多時候咧，就俾啲前輩咧，就係當頭棒我一句：諗咁多做咩啊？做落去就自然得㗎啦，咁樣即係好多時都會係咁，即係命運啊會安排你啊咁樣啦，咁即係好多時都會係咁樣講，即係唔好諗咁多，你有能力去做就做咗先啦。我四字頭啊，我有咁嘅擔心，即係我哋啲七十啊嗰啲，即係七十年代嗰啲人出世嘅，都會有啲咁嘅擔心。而家啲八九十，我相信咧，佢哋啲焦慮咧係應該更加重咯、 可能係因為而家似乎即係社會壓力啊更加大啦。嗱，我就五字頭㗎啦，我就好坦白講俾大家聽。其實原來真係唔使諗咁多，尤其是即係都行咗成廿幾年人，尤其是我自己經過雷曼事件之後，我發覺咧好多嘢唔使計劃嘅，真係煮到埋嚟你就食啦嚇。咁啊諗係 啊，我聽你好多訪問都有講呢樣嘢。 係啊，唔需要嘅真係，即係我發覺人即係人生，即係你經歷越多咧，有時唔使咁焦慮嘅。即係好多嘢咧嚟到嘅時候都唔係你計劃裏邊即係有嘅，咁使乜諗咁多啫？ 相對啦，因為有接觸啲年青人啦，比我哋以前，我覺得我以前蠢啊。即係我哋都係蠢啲嘅，因為你都知道我以前踢波啦，我哋冇話諗咁多嘢嘅，我哋唔好諗住做球星嘅，即係我哋好中意踢波，咁就一路去踢波，即係咁樣。但係而家啲年青嘅咧，佢哋比我哋以前聰明啊，可能啲奶粉問題，奶粉令到啲 EQ 好高。好多時候我哋一同佢哋講嘅時候咧，佢哋會講到好長遠，即係好計算啦。如果我講得白啲，可能係比較計算，即係佢會計算得好精準。 嗯、 即係話嗱，我行呢步，我唔可以坐行呢步咁。即係呢個可能就係因為而家啲後生比我哋個同年代嘅時候，佢哋聰明咗啲，咁所以相對咧，我又覺得咁樣咧個顧慮咧又大咗。 係啊，我又唔同意喎 ，Jordan。 係咩？ 我啊咁睇。我覺得而家咧，我唔覺得嗰樣係聰明咯。我覺得而家啲後生仔咧就比較我會覺得佢哋係功利主義好多咯，佢哋係現實好多。但係至於咁樣係咪就係聰明咧？有時我又覺得未必。點解咧？因為一個人如果太功利主義、太現實嘅話咧，如果到時候喺佢計劃裏邊唔實現嘅話咧，佢痛苦係更大的。 挫敗感好重。 係啦，咁因為原來即係人生真係唔係話你想。咁樣有 plan， 我 plan 咗咁就係咁㗎喇，唔係嘅，好、多意外嘅。 係係係，即係頭先呢番說話，我相信我哋啲八九十嘅聽眾真係聽啊、有時好多嘢冇可能，哪怕你機關算盡，可能最後都唔係你想愛嘅結果囉。咁、我講返港姐啦，我好有興趣、因為其實選港姐我都聽到你講到即係口都臭埋㗎啦，咁但係我想問啲比較特別啲㗎啦，我想問你嗰啲問題就係、我聽到好多之前嗰啲呢，阿 Leo 亦都之前有同我哋講過啦，咁佢選港姐嗰啲我又唔俾佢講咁多啦、因為時間關係啦，但係 off mic 之後呢又同我哋講過下呢，就係話即係都有啲參賽者呢會有啲唔好嘅手段嘅，即係嗰啲咩批爭呀嗰啲已經係濕濕碎嘅嘢嚟㗎啦，咁即係仲有啲更加嘅咩行粉呀嗰啲聽得多啲啦，落咁钉啊，扭烂个高踭鞋个踭啊，乜嘢都有噶。佢话咁，喺你嗰个年代多唔多呢啲嘢咧？ 冇，系完全冇，系零蛋。点解咧？当然我知啦，而家听闻咧就更恐怖添啦、即系大家 又有乜都有啦， 乜都有啦吓， 有啦欺凌 啊，系啦啊，网上欺凌啊，又抄埋啲相啊咩？喺我嗰个年代咧，我七九年嘅，唔单止系冇啊。基本上咧，我覺得我當年咧就已經係成班選美裏面咧，即係比較成熟嗰啲噶啦，已經。 係係。 因為我當時起碼都啱讀完大學啦，咁就大啲啦，都廿一歲啦。但係另外嗰啲咧，有好多真係，譬如嗰陣時鍾楚紅嘅鄭文雅咧，就啱啱讀完form six出嚟嘅。我坦白講，喺我年代，我嗰陣時有我有三十個女仔去選美，我諗仲有一半咧係未著過高踭鞋嘅。 哦， 即係嗰個純情 好單純 係去到咁樣嘅。老實講，當時連錄影機都冇啊。 係係， 我覺得係80年，我哋啱啱選完嗰日先開始有錄影機，我仲周圍問人哋有冇錄影帶啊，即係咁，即係嗰種嘅、 嗯。明白。 咁又冇互聯網，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資訊未到咁發達，咁所以咧一嚟咁變咗個選民咪好轟動咯，因為大家唯一嘅娛樂就係睇電視。係 啊 係 啊。 但係啲女仔咧就係、是、真係好單純。都系即系啱读完书啊，或者系做咗两三年嘢啊，咁所以其实唔系话唔想做，我谂系唔识做啊、 嗯， 都自己未搞得掂，仲去点去计算人哋啫？同而家就真系冇佢哋咁成熟咯。咁啊有好又唔好，咁好多人嗰时就问我系唔系噶？其实真系系嗰啲女仔啱读完书啊嘛，高踭鞋都未着过，你叫佢点样去整蛊你啫？ 嗯。另外我自己就想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嗯、就是講緊話會唔會係因為你之前喺美國個電視台已經有一定嘅經驗、嗯、到你返嚟嘅時候喺譬如 TVB 選港姐嘅期間呢、嗯、我諗相信嗰度係咪攞到好多分呢，即係對於你自己嚟講、嗯。 我諗都係嘅，我諗我應對係比較會好啲囉、嗯。第一應對好啲啦，另外可能又冇話見識廣啲啦，因為都去過幾個地方啊，咁、嗯、又可能又走咗轉啊咁。嗱譬如我舉個例，當時我覺得鄭文雅應該贏嘅，佢贏緊嘅，點解呢？一嚟佢自己有上台經驗，因為佢做模特兒嘛，咁所以佢行出嚟咧，佢個台型好夠，好淡定，佢有一種光芒，咁我就覺得佢係應該必入三甲。咁我唔敢講我自己啦，譬如鐘楚紅咁啲人，佢點解輸咗？你睇翻轉頭，佢應該輸嘅。點解咧？因為當時佢係非常嘅論盡啊，係啦。點解可能 冇乜經驗啊？ 佢完全冇經驗，佢、嗯、每一次上台咧，其實就算 rehearsal 咧，佢都係走錯位嘅。明明咧就地下粘晒膠紙， 即係係啦，聽 翻一，然後去二， 係啦， 然後去到行三 ，check point 啦 ，check point 企定微笑，佢係每一次都行錯，唔知 rehearsal 行錯，出街嗰日都行錯，咁然後咧佢行錯又伸條脷，佢一個好可愛、好靚嘅女仔，但當時咁樣嘅表現咧係應該會輸嘅，評判唔會俾分你嘅，咁同埋。因為你知啦，我哋除咗喺台上嘅分之外咧，其實台下都有兩次咧係同評判傾偈嘅，真係問你好多嘢嘅。咁同埋我記得當年咧，我哋有個叫水仙花皇后， 呢、這個就 評判嚟嘅，係啊，一個好美麗嘅女士。咁原來咧佢識好多話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當時啲女仔咧話，譬如自己識法文啊、西班牙話咧， 哦，考你 就考你㗎啦、 嗯。 你唔識咧，佢就即刻大交叉。 哦、okay, 你明唔明？咁呢啲係會失分嘅。咁、嗯、可能啲人就唔會知道，哦，原來台下都計分嘅。咁梗係計分啦，點會唔計分啦？嗰、嗯、啲評判私底下同你都有接觸啦。咁到時喺台上比分嘅時候， 印象分都 印象分都會喺度咯。呢個就係個分別嚇。 啊，呢、這個即係你唔講。讲咧，我哋真系唔知啊！嗱，而家我就唔知道有冇呢啲嘢，因为真系其实咁多届选美啦，我哋唔好净系针对喺香港小姐啦、 嗯， 即系有好多嗰啲学历嗰啲都曾经俾人哋质疑过啊，又话假学历啊，点啊点啊，原来有一个咁严谨嘅，即系揾一个多国语言识嘅人、嗯，然后跟住即刻问你咁，如果你话哦，我识咩文咩文，咁当然即系我谂喺电视台或者主办单位嚟讲，佢梗系你报称得，咁佢就照。公開出嚟啊，因為呢樣嘢對於大家都好噶嘛。但係如果你如果電視台安排咗個咁嘅人喺度嘅時候，都係學你話齋，可能出面觀眾們就唔知道， 嗯、 但係裏面一睇就知道，即係有 冇得呃嘅？ 係咯係咯， 係 咪 係 咪 係 咯？係咪真定假兩句你就知㗎啦？咁即係呢啲就要靠你哋講俾我哋啲觀眾們啊或者聽眾們聽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啊選完港姐之後，跟住就通常都正常例牌啦，都係要喺經過 TVB 嘅一段時間嘅洗禮啦。咁我都見到你做。過好多種參與過好多嘅劇又有啦，節目又有啦，主持又有啦。咁主持其實開正你嗰飯啦，因為你之前都有做過啦。係咪嗰張合約 係 就已經完啦？一完咗之後，你好似就已經冇繼續喺 TVB 冇啊，係啊。其實我係年紀咯，那個合約係年紀。一完咗咧，我就離開咗 TVB， 咁我就入咗去嘉禾電影。 哦， 咁就開始喺嘉禾電影做好多幕後嘅製片工作啦。 啊，當然你有讀啦，咁、即係你因為之前讀過啦，但係嘉禾嗰陣時都係一個大機構，香港如果你數嘅，咁梗係邵氏就嘉禾㗎啦，即係其他嘅電影公司可能係比較後期啦，以前嘅基本上就係呢兩個鼎立㗎啦。咁大機構 點解揾我？ 係咯，咁 你問翻我咧 ，Green 喎 ，Jordan 老老實實，我都唔知點解去揾我嚇、啊，所以我有啲嘢咧，我唔識佢哋嘅，我完全唔識佢哋嘅係無意。其實當時咧，我已經心裏邊咧就。即係已經唔想續約啦。點解唔續約呢？因為咧，你知道我哋未到約滿早幾個月咧，咁啊公司同你傾㗎。係 啊 係 啊。 咁當時咧，我記得咧就係我係3500蚊人工嘅， 3500蚊，嗰個 80年代， 嗰個年代 啊，咁啊，唔係好差，但係 OK 啦， 好 OK 啦 ，OK 啦，普通。 咁另外咧就有2000蚊咧，就係即係港姐嘅獎金， 嗯， 咁加埋有5500蚊個月。咁但係當時續約嘅時候，佢就已經同我講就話再唔知續兩年定三年，我唔記得咗啦已經。咁佢就話俾翻人工你就5500蚊。咁我當時喺度計啦，咁係你好似加咗個人工。咁但係因為之後我就已經冇咗港姐嗰份獎金啦嘛，咁等於冇加過人工，咁心裏邊就梗係不滿啦。咁就咁啱咧喺嗰段時間，突然間咧就嘉禾唔知點解咧有個人咧就打俾我，就同我傾問我有冇興趣做製片嘅工作。咁當時咧嘉禾出嘅人工咧就係8500蚊。 哇，好多，按個比例嚟講好多。 比例嚟講， 但我記得咧嗰陣時候，我認識啲即係比較有學歷啲嘅朋友咧，佢哋就話當年嗰個記得喺你嗰個年代咧。5000多蚊咧就應該係主任至經理級噶啦，主任至經理級噶啦。咁如果8000多一定係經理級噶啦。 嚇！咁我當時就係、是、第一我好驚奇咧，第二我好開心、啊，因為我冇諗過點解佢哋會揾我，即係我好奇怪，我唔明點解啊。咁、但我又覺得，咦，我又想試下、啊。第二得一嚟人工多幾千蚊啦、啊，咁二嚟我又覺得係一個挑戰，咁我又想試下。就咁、是、咯， 但你会唔会觉得可惜呢？可惜嘅意思就系讲紧一路都行紧幕前，咁叫做带住呢个港姐贵军嘅一个名衔，咁相信如果喺幕前应该仲有好长嘅时间可以发展啦、啊。即系我得罪讲句，而家嘅香港小姐你攞到冠亚季咧，基本上咧一年之后啲人都唔记得嘅，同埋嗰个所谓嘅 而家攞完都唔记得系咪啊？ 咁咧或者喺个观众或者公众嘅优越感嚟讲咧，就唔会觉得系乜嘢问题嚟，即系。好快唔記得嘅，唔會好似你哋以前嗰啲咁深入到嘅、因為你哋以前學你話齋香港城市嚟㗎嘛、你攞到個第三已經係哇好緊要，咁好多人都可能會利用住啲嘅一個名銜、然後跟住又喺幕前，咁亦都老實講選得港姐嘅一定係有返咁上下樣貌㗎啦，咁喺幕前一路咁行，突然間轉去做幕後，你有冇諗好似嘥咗嗰個機會？ 有諗過，但係嗰時唔係好識諗啊，真係唔係好識諗，係嗱，我坦白講。你俾我今時今日再諗翻咧，我未必會咁做。但因為當時嗰時就覺得，咦，基本上就係想乜都試下，乜都玩下，就冇諗過咁多嘢嘅，即係冇諗過話，其實可能可以幕前應該揾得更多錢， 係啊， 或者發展會更大，即係咁樣諗。係 咯。 但當時唔知點解我就唔識咁諗，咁當時咧就即係嘉禾都冇話唔俾我做幕前，咁但係佢就覺得話，好似佢哋感覺上我佢覺得我喺製作方面咧，佢第一佢需要個女製片，第二佢覺得我有啲公關嘅才能，佢 係、溝通能力呢樣嘢好緊要。 佢哋好需要咁嘅人咧、去做製作嘅， 冇錯。 因為嘉禾中文製片部係拍緊好多片，佢需要個咁嘅人。咁我覺得自己又咦幾好玩喎，試下啦、基本上嗰時好後生，係乜都想試。咁啊，咁冇諗咁多啊，就咁就走咗過去啦。 OK， 咁喺嘉禾做製片嗱，這個其實。我相信反而咧喺外間嘅觀眾們咧，對於嗰個認知性咧，就應該比幕前嘅嘢咧就低好多嘅。反而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即係大家都會有興趣。其實做幕後同幕前嗱，你兩方面都接觸過啦。譬如做製片呢樣嘢，因為坦白講，我就真係暫時就冇乜梳醒啊，去請一啲大製片過嚟去講解呢件事。既然你喺樹嘅時候，你亦都經歷過，我亦都想請教下你。其實做製片裏面嘅工作範圍，當然咧一部片裏面有唔同嘅崗位，呢、這個崗位負責咩多呢？ 其實呢個係大打雜，其實呢個一個打雜， 係 乜都關佢事嘅、因為所有關於製作嘅嘢咧，都係佢個範疇咧，就佢都要理咯咁。其實我做咗7年啊。 哇，做咗咁长 系啊，我做咁长时间，咁就唔系一直喺嘉禾。其实我喺嘉禾之间咧，我有去过大荣，大荣之后又去过永佳，后嚟又翻嘉禾，系咁喺呢7年时间，我就喺周游。咁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做咗咁耐幕后嘅， 系啊系啊， 唔知道我拍咗咁多年电影嘅。其实主要系做啲咩咧？其实就系公司决定咗拍一部戏，咁、然后咧就计咗呢个制作费之后咧。咁嗰個製片咧就負責同個導演聯絡，坐低研究劇本，跟住就計數咯。啊，請揾啲咩演員，要使幾多錢，又請啲咩幕後工作人員。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係、拍幾多工作人。其實主要就係佢要負責個製作費啦，睇住個進程啦，同啲演員聯絡啦，簽約啦，度期啦。咁然後跟住就係、借景啦。咁當然喺過程裏面咧，可以好多人幫佢手嘅，但係佢係等於一個大統籌。佢要知道每一範嘅範疇得唔得， 進行成點，咁然後呢就要整一個成個電影嘅進度表囉，幾時拍完囉，拍完之後就亦都係要安排幕後完咗嘅後期啦，點樣做呢、okay. 剪接啊、上片啦，然後去到呢甚至當然買賣片就唔係好關我哋事嘅，但係通常有時喺我後嚟都有幫手去處理啲咁嘅嘢囉。 哇，即係我做工程啦，咁如果工程嚟講基本上同一個 project manager 基本上都冇乜分別㗎啦，即 係 基本上都 係一個 project manager， 其實 一 個 project manager 啦。 所以其實我喺嗰七年係學到好多嘢嘅。 係囉，我見你咩嘢都有份接觸，咁當中裏面比較棘手啲係邊樣嘢啦，當然啦有啲我都有接觸少少啦，我都會理解啦，搵人借場啊、抌心口啊嗰啲、就即係必然係真係一定要有一個好好嘅人物關係啦，因為嗰啲借景嗰啲你都知香港拍戲啊，不嬲呢個大家眾所周知㗎啦。咁、除咗呢啲有冇有啲又你覺得係比較難棘手啲嘅嘢呢喺裏面做？ 而家我又唔覺得會好難，當時可能都覺得好難，但而家睇翻轉頭每一件事咧，我都覺得好玩、哦。其實我好開心，我曾經有過呢咁嘅七年啊，因為其實我真係學識好多嘢，同埋好多人咧話：，張冰識好多人嘅。其實坦白講，我就因為嗰七年咧。真係咩人都識到，點解呢？因為你嗰個工作範圍呢真係咩人都接觸到嘅、我有兩件事印象特別深，咁大家可以知道我七年做咩下、一件事呢就係、當時呢我就係、我唔知點咁把炮呢就借到一間，我唔好講名，我驚講名佢鬧鬼添，一間啱啱新開嘅五星級嘅酒店，咁樣呢就拍一場戲嘅，咁嗰陣時就唔係我助手搞嘅，我真係我自己打電話去嗌返嚟嘅，咁人哋就信咗我、結果呢我係點呢，拍一場戲就係阿吳耀漢梁普智嘅，就一個波嘅拍，結果呢嗰班咁嘅友仔就唔生性，唔知邊仔喺度食煙，咁當時呢知唔知我哋唔好識㗎嘛，而家就係知啦，原來呢你不停咁食煙嘅話呢，即係嗰啲 smoke detector 係啦，有個叫 smoke detector 㗎嘛，會叭叭聲落水㗎嘛， 哦唔係嗰個 spike 嗰、那個叫 sprinker 突然間拍下氣嘣嘣聲，成個波場 落雨咁 嘅水呀，浸爛曬人哋成場嘅地氈， 哦， 三條水柱嚇到我呢真係面無人色，咁之後呢間酒店呢就 backlist 啦，但係我即時就冇辦法啦，第一向人道歉啦，第二我要求我都未同公司傾，我就我會負責啦，結果你唔使我賠喎、咁但係就呢件事我個印象好深啊、所以我而家到今時今日呢，我去任何地方呢一見到有人食煙我就即刻講喂唔該望下上面有冇 detector 啦，因為印象好深，我未試過係好驚啊，一次係嗰次，另外一次呢就係、有一年喺波羅斜，嗰次係我第一次接觸㗎，我唔知嗰陣時有陀地呢樣嘢嘅，好 green 啊人真係咁呢就即係有一扎人就手上收錢 收陀地啦， 咁老實講咁我哋呢其實有劇務有剩嘅，通常呢啲就係、即劇務咧搞嘅 ，OK。嗰日就唔知點解劇務咧就去買飯定乜嘢，咁啱我喺現場。通常因為我又唔需要日日喺現場嘅，咁有時去探下班啊咁。咁啱我喺度，咁啲人梗係話揾揾，咁你揾製片啦，係嘛？揾我喎，哇！我都唔知同佢哋講乜嘢，你明唔明啊？咁啊，梗係唔肯俾啦，嚇，即係嗰種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接觸到嘅幾好心嘅。咁但係結果後嚟咧都搞掂咗，即係又係一啲即係呢啲係喺我哋嗰七年呢就係、真係由上至下，即係由最高嘅官即係由我借直升機或者係借豪宅到真係好草根嘅都係有機會接觸囉。 好難得係體驗嚟喎，我覺得。 好難得㗎。係呀。雖然好坦白講，你今時今日叫我做返呢我會同你講我做唔到㗎。好攰呀，因為呢體力嘅透支呢好大，同埋其實好有壓力嘅。因為點解好似乜都關你事，背後三更都有電話，有咩唔掂呢就揾你。咁而家呢我會覺得會好辛苦囉。但嗰時唔知係咪即係覺得好得意，你明白可能好玩。咁就 ok 囉，覺得冇問題囉。 其實我覺得到了往後你去做一啲譬如公關公司嘅時候，我相信呢一樣嘢對於喺呢七年裏面嘅經驗令到你跟住做公關公司嘅時候個幫助性應該就好大好大。 係 100%。其實真係我後嚟點解會咗去開公關公司呢，就係因為呢七年。就因為呢七年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其實後嚟都係因為佢哋其中一兩個朋友嘅關係 我先走去做公关。 咁我相信亦都系你嘅口碑啦。虽然你话唉系啊，啲人唔生性啊，整到成个 ballroom 冚唪唥都水晒浸啊，咁但系嗰啲喺人嘅心目中里边，相信亦都系一个评价嘅。咁我相信喺个评价上，个个都会觉得你系啊做嘢 OK 啊，咁然后你去开间公关公司，啲人去俾嘢你做噶。如果 otherwise 嘅，个个都学我哋话啫。如果你做出单单都系我嘅，咁都唔会有人够胆俾嘢你去做啦，咁样啦。其实坦白讲，我真系唔知你几时候结婚嘅。咁系喺呢个阶段嘅时候结婚，一定系之后嘅 之 后嘅阶段嘅。我唔怪之你咁多时间啦。 之后 咁同埋，即系你觉得譬如喺你做制片嘅过程当中，都应该会好多时候会接触到啲所谓嘅明星啦，譬如倾合约啊嗰啲，咁都系由你去负责噶啦。有冇啲喺嗰方面嘅嘢又有啲分享下俾我哋听下咧？得意啲 啊！我喺嗰段過程咪有因為即係第一個就係魏英雄啦。 係 當時我就簽咗佢拍一部戲。 影后咯，嗰陣時佢 未嗰陣時佢係但係即係第一屆嘅影后。係 咯， 第 一屆影后。 咁嗰陣時離開邵氏，嗰陣時程小東咧就要開部電影嘅。老實講，個名字我唔記得咗佢咩名啦。咁我負責嘅，咁嗰陣時就我想揾魏英雄，咁我就簽佢翻嚟。咁我就因為咁樣認識佢嘅嚇，咁就我記得有一次咧幾得意嘅，就係陳建勳同埋吳耀漢。嗰時就拍緊一部叫唔知咩福星嘅，就喺片場。 係五福星嗰啲啦， 之類啦 嚇。以前交換最多㗎啦。 咁啊，小紅又簽咗嗰度嘅就拍。咁但係咧嗰日咧唔知點解咧，佢就需要揾一個女人咧就客串，做一個大明星。 係。 唉，咁啊，你知我喺製片部咧，佢就好受歡迎嘅，就成日俾佢捉上去客串嘅。咁嗰日咧就我就俾佢捉咗上去。咁就嗰場戲咧就係我做大明星，啊魏英雄啊做我替身。 做你替身啊？ 系啊，即系个角色， 哦、角色系 OK。 咁啊，咁啊就咁样识得，咁后嚟就变咗，以后就我哋一直做好好嘅朋友咯，吓、咁啊，呢、這个系啊，另外一个咧就系阿郑裕玲，郑裕玲当时咧系啦，当时嗰阵时好恶嘅，因为嗰阵时咧佢要睇阿郑锦祖啊嘛， 几时都咁恶噶啦。 喂，但系嗰阵时其实系外嘉禾帮佢签嘅，亦都系我。吓、咁嗰阵时就其实就系、我唔记得嗰阵时系我同我个老板叫薛志雄啦，即 系 请我翻嚟嗰个制片部嘅老细啦，咁就一齐就签咗阿 Dodo 翻嚟嘅，咁就真系签佢九部戏，咁就开始佢郑九祖呢个名嘅， 咁、样嚟嘅、 啊， 因为其实我哋当时候就听好多，即系郑九祖点样，即系知道佢话啊。好紅啊！同一時間拍好多個唔同嘅戲啊，咁樣啦嚇。咁、個名原由係點樣嚟嘅咧？我哋 就係咁樣嚟嘅。 哦， 咁亦都係咁樣咧，慢慢就開始咗我哋嘅友誼咯。 哦，嚇、咁跟住我相信就一路會衍生到我哋後面講就係公關公司啊。因為依 part 嘅時間差唔多，第二 part 嘅時候我哋會講到可能就係即係嗱，你頭先講嗰幾個朋友裏面就會出現咗後期出咗一個叫自白會啦。咁呢個亦都有好多人好有興趣了解㗎啦。咁、我哋依次咧休息一陣先。咁下一節翻嚟我哋再。繼續講你的人生旅程。 OK， 一陣見。 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感。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